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阿富汗成为了焦点话题。眼下阿富汗正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短缺以及粮食短缺的困局，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资金以及食物的支持，并感谢中国政府的真诚援助。然后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来关注最近在俄罗斯一个大学校园里发生的恶性枪击事件，以及当下俄罗斯社会枪支管理的相关规定。经历了这一起恶性事件之后，俄罗斯的枪支管理会更加严格。我们还要关注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乡间小屋。好，欢迎您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聚焦纽约联合国总部。眼下这里正在举行第76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每年的大会辩论呢都会在9月的下旬举行，那么今年也是9月21号到27号之间来进行。由于新冠疫情，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全球多国领导人呢已经连续两年主要使用的是视讯方式来进行参会。在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上，新冠大流行、气候变化、阿富汗局势等等一系列的国际热点问题成为了探讨的焦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联合国新闻记者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他前所未有的感到国际社会需要一个有着更大权威、由机构网络组成的多边集团来共同努力推动解决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 It's clear that only cooperating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s, but the institutions we have no teeth. So, and sometimes, even when they have teeth, like it is the cas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y have not much appetite to bite. We need a multilateral group of institutions, networked, working together, because everything now is interlinked, and with more authorit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mobilize the whol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we face. 古特雷斯说，我们需要多边的方式将所有人聚在一起解决问题，因此很明显，只有合作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机构没有牙齿，有时候即使有牙齿，如安理会，也没有能力或胃口去咬。现在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有更大权威、由机构和网络组成的多边集团来共同努力，能够动员整个国际社会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谈到阿富汗局势时，古特雷斯特别说，情况不可预测，人们都希望阿富汗能够建立起一个包容的政权，我们都希望阿富汗打击贩毒，希望阿富汗永远不再成为恐怖分子的聚集中心，成为其避风港。但是目前阿富汗的局势仍不明朗，但是我认为联合国有责任来参与阿富汗的建设进程，我们能够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希望通过参与向塔利班解释，拥有一个包容所有不同族裔的政府是多么的重要。当然还有妇女，妇女和女孩的权利要得到尊重，女孩必须能够获得各种教育，妇女必须能够工作。同时塔利班应该以有效的方式与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因此我们需要与塔利班保持接触。目前联合国已经派遣了紧急救济协调员兼人道主义事务厅的协调负责人马丁·格里菲斯前往喀布尔，讨论我们如何能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也需要动员国际社会提供人道援助。当前的阿富汗人民正遭受深重灾难，必须向其提供药品、食物和其他基本形式的支持，避免该国出现人道主义灾难。古特雷斯还说，因为存在不同的措施和制裁，阿富汗存在着经济完全被扼杀的风险，因此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想方设法向阿富汗经济注入现金，避免其崩溃，否则将会对阿富汗人的生活造成毁灭性后果，并将引发大规模流离失所，这当然会成为整个地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دا یو قضیه نه ده چې اوس پېښېږي شل کاله داسې ملکي خلک شهیدان کړي په افغانستان کې عام کورونه تر برید لاندې نیولي تر حملو لاندې نیولي او دا په وروستیو کې د دوی هغه بې احتیاطي ورته وایو جفا ورته وایو د افغانستان له خلکو سره دا وسی او بریدی وک په کور باندې سالته متاسفانه کزي ماشومان او لویان شهیدان سول لاس نفره. 这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最新举行的记者会上的表态。他说呢，眼下他们正在全力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穆贾希德说，阿富汗并非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阿富汗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自然资源，仅仅是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历而出现了现在的财政困难问题。现在临时政府正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并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提供支持。穆贾希德还说，目前塔利班正在努力推动国际社会解冻阿富汗的国家资产和资金，前政府在财政收入，特别是关税和其他税费方面遗留了很多的问题，加上许多国家资产和资金被冻结了，导致目前阿富汗境内的货币兑换以及流通面临困难。国际社会应该尽快针对相关的资产和资金进行解冻，临时政府也会想方设法改善财政和金融状况。关于外界所关注的阿富汗女孩以及妇女权益保护的问题，穆贾希德表示，下一阶段政府任命官员时会充分地重视考虑女性以及哈扎拉族等少数民族人士，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女性在国家各领域的作用，特别是医疗和教育领域，并将努力保障阿富汗女性的教育和就业问题。但是在这之前的首要问题是要保证女性的安全，以后后续事宜才可以顺利展开。穆贾希德在发言中还特意提到了中方对于阿富汗持续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感谢中国政府向阿富汗新政府提供的2亿人民币的食品和其他援助，以及300万剂的新冠病毒疫苗。穆贾希德说，希望将来能够和中国政府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并希望中方能够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说，眼下阿富汗经济面临困境，并且刚从战争中走出，现在急需国际社会的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专员麦格罗蒂说， The needs in Afghanistan at the moment are immense. We have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the conflict. In addition, the country is grappling with a drought, a very severe drought, the second in just 3 years. 他说，眼下阿富汗的粮食库存已经告急，特别是今年阿富汗遭遇了旱灾，随着冬季以及干旱天气的持续，很多人都会遭遇粮食和饥饿的危机。到今年9月底，世界粮食计划署在阿富汗的库存就要用完了，目前呢还需要2亿美元方能继续提供粮食。之前预计整个阿富汗的援助工作需要13亿美元。正如美国外交杂志所报道的，国际援助冻结给阿富汗的社会民生带来不小的压力。目前阿富汗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由于物资短缺，该国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很多家庭生活质量确实出现了下降，一日三餐只有主食，吃不起肉类。数百万的阿富汗人目前正在面临着食物的短缺。那么如果不能够获得国际援助的话，该国很快就会有上百万的儿童食不果腹。此外呢，阿富汗的货币储备当前也十分的紧张。上个星期阿富汗重新开放了银行，但是严格限制了个人提款额，每人每周总提款额不得超过200美元。所以经常在路边可以看到银行没有开门，已有20-30人等候在路旁排队取款了，就怕晚了取不到钱。另一方面，政府虽然鼓励民众复工，但是许多公司企业一时呢却发不出工资。据一位喀布尔市民告诉记者说，当前银行挤兑，停止放款是常态，有时候一早6点就去银行取钱，排队6小时，可是银行呢到了中午12点却因为现金不足，只好被迫提前关门了。近期阿富汗的国内国外贸易也是有所下降，主要是进口商品的支付能力下降了。不过目前海关方面表示，国家正在致力于削减关税，促进贸易，鼓励外商来阿富汗做生意。阿富汗当前的经济困窘和美国无理冻结该国央行95亿美元资产，并且终止向该国运送美元钞票息息相关。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Мы стоим в курилке, и как только мы поняли, что он стреляет по нам, мы начали забегать, как стадо овец,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а. Он как пастух нас загонял просто в эту проходную, вот, и все, мы бежали. 这是本周俄罗斯国内的焦点事件，就是俄罗斯比尔姆国立大学发生的枪击事件之后，一名当时在目击现场的女生讲述了那时候的惊魂时刻。他们说自己呢就像是待宰的羔羊，看到了枪手向周围人群开枪，他们幸运躲过了一劫。下面呢就为大家来还原当时的情况。说起俄罗斯的比尔姆国立大学，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陌生，其实呢它就是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的分校。这次的枪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6人死亡，20多人受伤，枪手很快就被逮捕了，确认是该校的大学1年级18岁的一名学生，他在校内向周围人开枪，因为拒捕已被警方打伤。目击证人说呢，学生们关闭了教室的门窗，用桌椅抵住防止枪手进入教室，还有多名学生惊恐地跳窗求生。总统普京也表态说呢，这一场悲剧是遇害者和国家的悲剧，俄罗斯执法机构将会尽一切努力查明事件原因。所幸的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已经确认当地的中国学生都是安全无恙的。说起校园枪击案，在俄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在2018年，就一名学生持一款猎枪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东端的克赤宫学院。后来在俄罗斯的达旦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一所中学里也发生过枪击事件。俄罗斯有着严格的持枪规定，校园枪击案是罕见的，但是这些年的枪击事件呢，也凸显了俄罗斯在枪支管控方面有漏洞急需解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查清俄罗斯境内可注册用于打猎的枪支现状。大约有400万俄罗斯人是合法有着660万支猎枪。政界人士认为需要优化对于持枪者以及枪支销售状况的数据收集，一些议员呢也呼吁建立线上数据库，一些议员建议提高持枪年龄的门槛。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在俄罗斯获得持枪证需要精神科、眼科医生提供证明，并且完成安全用枪课程。此外呢，枪支要放在一个保险箱里，并接受警方的检查。俄罗斯议员米洛塔夫就呼吁应该对持枪者定期做精神科检查，一年多次，还应该定期抽查持枪者是否使用毒品。俄罗斯媒体也爆料说呢，俄罗斯枪支的黑市规模也较大。另外像橡胶子弹等枪支虽然是不致命枪支，但容易被人改装成致命性枪械。俄罗斯国立比尔姆大学的枪击事件呢，一定会促使俄罗斯社会更加深刻地来反思持枪管理问题，同时呢，也使得该国出台更加严格的枪支管理方法。好了，下面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刘晶和吴云给我们带来的话题是俄罗斯的免费庄园。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Мне не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Непонятно. 居住在哪里更好呢？城市中的高层住宅，上班路上拥挤的公交，水龙头流出的绿化水，超市里没有什么味道的蔬菜，还是森林边缘的城外别墅，水井中抽出的洁净水，枝条上唾手可得的苹果，鱼儿游动的私家池塘呢？对此问题，大多数人可能会反向提问：城外生活当然要更为愉快，也更有益健康，但如何能实现从水泥丛林中迁到大自然的想法呢？ 俄罗斯发出成为土地主人的邀请。7月31日，关于向公民免费提供土地用于创建家庭庄园的法律草案已经提交给国家杜马审议。具体而言，并非是那种郊外地块建森林小屋，休息日时享受大自然的清新，或者是退休老人每年在温暖的季节到此含饴弄孙。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免费提供600平方米的城郊地块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1941年到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之后，通过工会委员会已经开始大规模发放给劳动者。私家地块上产出的蔬菜与浆果为战后的凋敝年代正常生活有过巨大的帮助。目前约有1400万个俄罗斯家庭拥有私家地块，占全国居民的1/3。据统计， 市民在乡村拥有第二栋住宅，其中不仅仅是庭院小屋，也包括爷爷奶奶在农村遗赠的房子。俄罗斯在此方面居世界首位。有关郊外地块的使用取决于家庭收入和成员人数，颇有百家争鸣之感。根据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数据，超过 60% 的俄罗斯人将别墅区用于种植自用水果和蔬菜，30%的从事景观设计，只有23%的纯用作修养。 现今时代，政府在此问题上走得更远了，提交到议会下院的法律草案规定为俄罗斯人免费提供一公顷以上的常住土地，该倡议早已有之，2013年首次提出，但当时相应的草案被推迟了。杜马认为，免费提供土地的想法可首先在远东地区尝试，毕竟那里的土地荒芜，无人居住的问题尤为严重。由此2016年远东一公顷项目开始实施，在签订无偿使用合同基础上提供土地，到期以后可租赁地块或者成为私产。项目实施5年时间里，远东和后贝加尔各联邦主体共有8850万俄罗斯人拿到了免费的地块。实践证明项目是成功的。从2021年8月1日开始，该计划开始推向北极地区。当然，北方地区气候条件无法从事农业耕种，但谁也没有强迫这样做。免费一公顷的土地可以用作建私人住宅，从事任何法律不禁止的经济活动。 从明年开始，将在全俄推行免费提供土地实践。根据提交到国家杜马的法律草案，每位成年的俄罗斯公民如果有愿望的话，政府可以无偿提供不少于一公顷的地块，用于建家庭庄园。在地块上可建住宅，从事经营，亲情相连，代代相传。如果几乎合乎条件的家庭成员同时提交申请，那么每人都可以拿到一公顷土地。值得一提的是，沙皇时代地主所拥有的地块面积平均是600公顷，农民约为7公顷。尽管现在的私家庄园面积小，但是使用条件已经是天壤之别。比如土地、不动产和家庭庄园上生产的产品都无需缴纳税费，如地块不超过1公顷，则不能将其分成几块，家庭庄园地块不能出售、抵押或是租赁，同时也不能因国家和地方之需而被没收。 57岁的罗曼·普卡洛夫是国内知名的生态积极分子，他自豪地将自己称为家庭庄园主。9年前，他在莫斯科东北110公里处购买了7公顷的农地，地块不小，但是他的家庭也同样庞大，5个成年的孩子，再加上4个孙子，另外还有一个待产。其实老罗曼在莫斯科市中心有一套宽敞的房子，但他尤其关注生态。他娓娓道来从莫斯科迁到乡村地区的好处。他说，生态其中首要内容是洁净的空气，大都市汽车拥挤，再加上工业生产，很难有好的空气。其二，清纯的水源，对健康来说这尤其重要。第三，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天然的食品，哪怕是品尝一次自家种植的西红柿和黄瓜，你永远都不再有愿望去超市购买塑料西红柿了。为自己种植蔬菜，您不会使用杀虫剂和化肥，给自家土地增加养分，使用的是腐烂的粪肥和炉灰，这是土壤最需要的，对人也是最安全的。 罗曼先生强调，近年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也促使大家从人口拥挤的城市中逃离。他接着说， 现在远程上班的所有通讯条件都已经相当完备，当然我说的不是医务人员、社会服务领域以及不间断周期企业的工作人员， 但 60% 到 70% 的市民可以远离办公室，远程有效工作，应该利用好这样的条件，而且在大自然中工作，一切将更加顺手，毕竟周边的美景会让你心情愉悦。 罗曼认为，俄罗斯推行的家庭庄园计划将促进民族的身心健康，最终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更为主要的是，是大家对土地所产生的责任感，毕竟他们的子孙将在这里生活，同时能够感受到国家的支持。他说， 这一切都需要国家的支持，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后，决定建自己的家庭庄园，不仅需要资金购买土地，另外建房、接电、铺路和挖井所需的金钱也不少。大多数的俄罗斯家庭没有这笔资金，但家庭庄园对国家来说也是急需的。因此，正确的方案是，国家为必要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上的保障。 俄罗斯空闲土地非常多，仅没有利用的耕地就有2000多万公顷，再加上广袤的废弃工业区、从前的机密区和大城市周围的土地。然而，47岁的莫斯科人叶琳娜·费季索娃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大家会马上决定抛弃舒适的城市住宅，匆匆去建家庭庄园吗？他说，我不觉得将出现排队申请免费土地的现象，远非所有的城里人准备到农村去生活，哪怕是那里具备所有的舒适条件。我本人本质上是城里人，无法一直在乡村生活，太寂寞了。 金秋时节，文件将在上下两院顺利通过投票，然后由总统签署，最终于2022年1月1日生效。 好了，刚才呢是本周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刘青和吴云为我们讲述了俄罗斯的免费庄园土地。当然，庄园规模是更大的，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呢，有着乡村别墅却是非常的普遍。很多俄罗斯的现代电影都有大家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到自己的乡间别墅去汇聚朋友，去种菜，收获农产品等等。这种俄罗斯在苏联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呢，直到现在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人的生活理念。其实，普通俄罗斯人的别墅并非什么豪宅，应该用乡村小屋更合适，它就是小木屋和菜园。而木屋的四周呢，一定是栅栏围起来的院子。除了住宅之外，院子里面可能还会有桑拿房，周围栽着苹果树、樱桃树、各种灌木。每逢春天，俄罗斯人会在别墅的土地上种上萝卜、土豆、草莓、各色鲜花。而夏天呢，是别墅里最热闹、利用率最高的时刻。人们休假来这儿拖家带口避暑，感受农家的庄园生活，缓解因为快节奏城市生活带来的紧张感。一些退休老人几乎是整个夏天都会住在自己的乡间小屋里，在那里管理瓜果蔬菜，去森林采摘野生蘑菇。到了夏天一过的时候，这里呢又重新回归宁静，别墅主人只是偶尔去看一看。而漫长的冬天，天寒地冻，城里人呢还是会躲在有暖气的屋子里，乡间小屋一般就会搁置了。在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经历了生活窘困、国家经济萧条的年代，他们的乡间小屋撑起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开支，人们在院子里种菜，尽量减少生活开支。那么现在呢，乡间小屋更成为了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在报纸、杂志、电视上，怎么样打理好自家的菜园子是人们最喜欢的话题之一。俄罗斯人常会说，会生活的人才会工作，郊外的田园生活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乡村别墅、乡间小屋代表了一种生活观念，构成了俄罗斯人对于自由的实际诠释。好了，各位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一这个时间我们再见。